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 有 声 制作 的 多人 有 声 剧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。 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92集。 方景行沉默地吃完早餐，出门转悠一圈，耗到八点半上了游戏。刚一上线，他就看见了身边的封印师。江晨也是才来，淡淡地打招呼。 早。 方景行看着他的游戏角色。 早啊。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，几位帮主决定努力冲一下进度。因此，除了个别起晚的还没来，大部分都到了。昨晚封印师下线后，他们收集到12点才散场，如今还差一小部分。一行人忙了将近两个小时，人员到齐，药材也终于搞定，便拿着交给药师。药师急忙给血狼医治。药是好药，一剂下去，血狼的命算是保住了，但仍在昏迷。依琳小心翼翼地靠近他，只敢沾一个边，在他身边趴下了。他也耗费了不少精神，靠着血狼很快沉沉睡去。药师看得叹气，对英雄们讲了讲他们的事。他们以前和他一样都是妖族的人，两个人在大陆闯荡，原本过得刺激又快乐，谁知撞见了月辉的人。那时月辉正如日中天，四处搜罗妖族的人下咒，自然不会放过他们。 依琳被月辉的人抓走，吃了不少苦，闻言把他给救了出来。 药师指着昏迷的血狼苦笑。 但是由于妖族转化成的动物和真正的动物气味是不同的，月辉的人还是会找过来的，所以温言用自己的血给依琳下了防护咒，只要他不死，依琳身上的气味就会永远被掩盖，相应的依琳也没有办法走出这片森林，只能暂时和血狼族待在一起。当时月辉的人正在后面追他们，温言下完咒就帮着依琳引开了那些人，从此一去不回，下落不明，直到今天才被你们送回来。 他祈求地看着玩家。 我只能治疗他们的伤，但没有办法解他们身上的咒，你们能不能帮帮忙，去查一查解咒的办法？ 任务条刷新，寻找解咒之法。隐藏剧情不会给玩家具体的坐标，只会给线索。他们于是商量一下，再次去了月辉组织的老巢。老巢建在半山腰上，虽然已经荒废，但仍能看出当初辉煌的影子。这里有好几栋房子，他们分队走，看看能不能找点有用的东西。方景行照例跟着封印师，两人走了一会儿，江晨突然道： 你今天话很少。 有吗？ 有。 他是不爱搭理人，又不是对人漠视，虽说时常嫌弃方景行，但别人对他好，他不会无动于衷，所以也不是真的嫌弃。要是真烦，他早就让方景行有多远滚多远了。方景行看着他， 可能是昨天睡晚了吧。 现在还没醒盹？ 没有。 哦。 方景行自认为不是个看脸的人，更没想过以后找的伴侣一定得是好看的。再说封印师搞不好只是生病而已，又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只是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动心，猛地遭遇照片冲击，他总得缓缓。他跟着江晨离开房间，进了隔壁，发现是间书房。二人一个翻书柜，一个翻书桌。方景行忍了一下，实在压不住心里的诸多情绪，便挑着不敏感的话题问： 你什么时候生的病啊？ 年初吧。 他就是年初醒的。 医生怎么说？ 说能治。 方景星点点头，结束了话题，免得戳到痛点。 先前我还问过他是不是不敢见我， 当时就觉得不应该。不过这封印师的心态也是真稳啊，换个人绝对没这么淡定。 他一边想一边拉开书桌的抽屉，看见一个烧焦的卷纸，试着拿了拿，发现能拿动。虽说是全息环境，但和键盘模式一样，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背景式的装饰品，是不能挪动的，不然什么都能让玩家拿着玩，游戏里就乱套了。一般能拿动的基本都会有一定的用途。江晨见状便走过来扫一眼，见他缓缓展开纸，是烧了一半的画像。画像里画了好几个人，每个人的身上都写着让他觉得眼熟的名字。 是那几个 NPC。 他记忆超群，快速溜一遍，指着其中一个。 这个人咱们没见过。 与此同时，穆加索他们也找到了一本人员名单。他们按照名字翻到那个人的资料，上面清楚地写着来自哪个村子。方景行又翻了翻名册， 这几个人是一个编队的，可能当初就是他们抓的伊林， 所以血狼才会专门咬他们。如果给伊林下咒的也是他们，那仅剩的这个活人很可能知道如何解咒。十人小队便直奔上面记录的村庄，和 NPC 对话后得知要问村长，于是到了村长的家。村长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脸上满是皱纹，他坐在棋盘前，手里拿着一枚棋子，似乎在和自己下棋。见他们进门，抬起了头。江城和他对话，询问那个月辉的人在不在村子里。村长看了他半天，咧开嘴笑了。 哦，你们来旅游的？ 不，来找人的。 村长前倾听着，笑得更灿烂。 太好了，来送钱的。 好极了，耳背嫁接吧。 是找人？ 啊，是干活。我有活。 话音一落，一个透明框弹了出来，帮助村长修屋顶，是或者否。江晨想也不想就拒绝了。村长遗憾地靠回原位，重新望着棋盘。江晨再次和他对话，大致重复了一遍上面的内容。不同的是呢，这次从修屋顶换成了扫厕所。江晨不太爽，又拒绝了。村长摇摇头，落下一颗棋子，继续盯着棋盘。 那啥，是不是得帮着干点活，他才会告诉咱们啊？ 江晨点头，第三次和村长对话，放着系统自动回答，伸手摸了摸棋子，发现能拿起来。穆加索几人一怔， 难道要和他下棋才行？ 江晨低头看一眼， 就是个五子棋，有什么好下的？ 虽是这么想，他还是试着下了一颗。见村长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便拿着棋子一扔，砸到了村长的脑门上。策划图省事儿，压根没有设计这一动作。村长被砸后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高兴地结巴着，欢迎他们来送钱。江晨便又往他身上扔了一颗棋子，把棋盘上的棋子全扔完。他摸了一下杯子，发现拿不动，便换成棋盘，这次能拿动了，于是抱了起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